飘着多少人，吹着风，唱着歌，是着乐。哦哦， 不管其他的聪明中更精髓。 哦哦， 阳光洒在路上就不怕心碎，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Yeah. 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大山歌谣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像是够那么。 我们听到的那首《稻香》是周杰伦演唱并作词作曲的一首歌，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《摩羯座》当中。在2009年呢，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，以及雪碧榜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地区歌曲奖等奖项。仔细听啊，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真的非常美好的歌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，叫做《夜曲》。和音乐大师肖邦的一首乐曲同名，歌曲为我们讲述了男主人公为了怀念逝去的恋人，仍然选择用弹奏肖邦夜曲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那段逝去的爱情，让我们听起来有一种凄美的感觉。 一群嗜血的蚂蚁被俘虏式吸引，我面无表情看孤独的风景，失去你也爱开始分明，失去还有什么事好关心，当各自不再相争和平，我终于被提醒我这生为时的是注音，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，傲骨应该是走笔也是不敢进公园里整理的回应，在漫天飞行送你的白色玫瑰，在传来的忘记凋零，无言在数字上诡异的很难听，静静听我黑色的答应，向往的你日渐冰冷的回忆，走过的走过的生命，四周平凡无奇，我在空旷的墓地，老去后还爱你。 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，纪念我失去的爱情，跟夜风一样的声音，心事的很动听，守在键盘就看见，我给的思念很伤心，你埋葬的地方就有你。 为你弹奏肖邦。 Oh,